也是绿树成荫、繁花似锦、风景迷人的季节。今天是8月26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Thank you. 虽然那年的冬季。

掌柜家在心上，我忘了路，不如迷路，怎么可以就此一起飞，这是羚羊跳跃的地方。你说神仙出没在树上，顺着仙女飘来的方向，轻轻轻撩起，轻撩起，一起飞。 发现我总与你伴随，回望每一